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到啦，今日我哋请翻牛医生翻嚟啦。 大家点好都唔够你嗰本《十只白虎之美女小便》嘅《淘鉴大全》犀利啊！ 系咪好捻坚啊？ 嗱，我形容一下咧，呢一个第一版咧就有一个叫做桃源仙洞喷水大罐，数十个珍贵嘅喷射镜头，十个青春少女齐齐屙尿。警告：本物咧可能令人嗰啲唔好讲。我话俾你听，你这本嘢真系好嘢，50蚊啊，想当年啊， 咪好卵贵啊！话俾你听，当年屌你， 问你阿妈攞钱系 咩？问你阿妈攞钱出嚟做嘢嗰阵时买噶啦，呢本屌都唔系好卵耐啫嘛。 第一版咧就叫《巨乳女之料》，主演者叫黄慧珍。第二版咧，嗱唔好讲啦，第二版呢个真系犀利。头先你话笑到甩牙，叫《狱中聊》。 咩狱中聊系咩？ 即系咧嗰个嗰条女咧就喺个监狱度屙尿，咁啊攞啲。但系佢咧就俾人哋好似玩 SM 咁绑捻住，叫做狱中屙尿。佢嘅主演即系叫陈丽英。 唔好话俾你听，嗰啲屌你老母系咪狱中尿啊？嗰啲就唔紧要，最紧要就系后面嗰个捻样写嗰啲字啊，好似以前咧做马栏咧。 有个阿姨喺个厕所屙尿，后面仲搞笑，佢真系隔眼系写啲字，叫做啊咩光医好啊乜啦。唉、哎，我真系屌佢老味，好有创意。有一个咧就好开心，屙尿屙到嘻嘻笑。 我想问大家，呢本美女小便咧，大家一定要买嚟睇嘅。 冇得卖啦、 啊。有，我今日先见捻到。 仲有得买？ 新噶屋企，屌你！ 又系呢班人啊？ 唔系呢班人，屌你老味，新女嚟噶啦，屌！下次我哋整本美女大便添啊！ 我问下佢哋，唉唔系我又影啊。我屙尿都可以有天分啊！ 我谂你影捻咗出嚟，俾人打捻到你老咪 black jack 咁，屌你老咪仲唔俾人中捻到你反？ 有冇美女大便啊？ 我想买本美女大便睇下，屌！ 阿白秋凤咧就白秋凤咧就叫美女小便啊！ 唔系，我哋讲咁多嘢都未讲今集嘅题目， 仲有个叫金龙兔猪、啊， 佢其实系咪屙啲屎出嚟噶？佢 阿沈东东主演噶。 嗱，我哋今集嘅题目叫做谈垄断。 垄断 嗱，垄断咧，我话俾大家听，啲咸书 美女啲咪垄断咯， 美女小便啲系垄断。咁佢咧呢啲就叫专业垄断。嗱，市场上面得佢一本咁嘅书嘅啫，咁呢啲真系专业垄断，你真系搵唔到第二条友去屙啲咁嘅嘢出嚟。 我要咁讲喎，就算咧都可以叫或者你平时譬如咸书啦，香港罗去嗰几间啦， 系 Payboy 又唔计啦， 系 啊，譬如阿加西嗰啲好似冇啦，系嘛夜游神 阿加西。仲加埋， 咁咧就香港九七啊，真系嗱咁啊啲冇嘢讲啦。咁我想讲翻我 九七有嘢讲啊！屌呢本书真系经典，廿年都嚟头啊，十只白虎啊！ 呢个阿姨做咩喺度？ 呢个阿姨呢度唔系阿姨嚟啦，屌！ 你讲下香港九七有乜啊？ 唔系香港九七呢本嘢咧，就我话俾大家听，呢本系咸书嘅经典。嗱，香港九七之前咧，嗰本叫老爷车，我唔知大家三十岁三十几岁，即系四十岁之前嘅人就一定睇过《老爷车》呢本咸湿书，简直系咸湿书，港产咸湿书里面嘅 XO。我话俾你听，当年咧睇到啲閪啊，睇到啲毛啊啲，除咗龙虎豹之外咧，最劲咧我哋打飞机嘅就系呢个《老爷车》。你唔信咧？而家去边度有得卖咧？香港好似得1001档有得卖，庙街，庙街 ，sorry， 嗰、那个庙街同埋呢个深水埗公厕出面嗰档咸书档， 香港九七呢个犀利啊！第一个叫做小白虎大云，我啱啱揭咗呢一页，突然间冇嘢讲啦。系由陈爱丽对住呢个叫雷欣欣，佢分别系18岁5尺3寸8磅，对18岁半5尺3寸95磅。 我话俾你听，呢本咸书最惊一样嘢就冇字。 犀利啊！ 全部都系图画，屌你龙虎豹！话俾你听，有70%都系字嚟，得30%嘅图画嚟嘅啫。屌！ 我觉得最难得你最佳仲 keep 住。嗱，话说点解我哋今日谈论段咧？ 系 我啊，最近就遇到单閪嘢，好捻激气啦。 咩嚟嘅咧？ 我诊所咧就用呢个罗氏公司嘅血糖机。香港有血糖机，其实得几间公司，一罗氏啦， 系 Johnson & Johnson 美国 Johnson， 同埋我唔记得咗，仲有。 我想问一下牛医生， 拜也系啦，几间嘅？ 佢出血糖机系咪得呢间公司出嘅咧？其实 全世界都有几间嘅啦，冇乜嘢。 明白。 咁咧又买血糖机咧，就罗氏好捻巴闭啦，美国上市公司 啦。 咁啊，话说咧，咁我哋最近咧诊所就用咗呢啲血糖机， 系 就搞一啲运动啊，就专系免费帮人哋验血糖啊， 系 咁啊，梗系做生意啦，验到有嘅咩，咁啊一直咁用到咧，咁有几个熟客咧，其实好耐噶啦，咁啊成日都咧都冇乜嘢，咁但系嗰次就成，佢又话唔妥噶啦，嗰啲熟客咧熟得嚟都几麻烦嘅， 系。 就周身唔舒服咗咗乜咁啊？ 哇！咁啊真系同你系熟客喎！如果周身唔舒服， 系啊，咁啊验下血糖啦，验到有喎，第一次咁啊， 系 有好啦，咁啊我话咁啦，再过多几日翻嚟再验多次先啦。 系 第二次翻嚟又有喎， 系 咁我啊咁不如开药啦， 系 咁样。 唔系我想问个血糖系咪好高咧？佢验到？ 佢驗到都九度啊！第一次 哇好高喎、啊， 第二次驗到八度半 哇好高、啊。 咁你兩次爭咁少，你都冇錯啦。 啱啊啱啊啱啊！ 開藥喎，咁啊食咗十日到翻嚟再驗，咦降咗咯七度喎、 啊。係 咁開一個月俾佢啦。 係 開完一個月翻嚟再驗，咦 係 十一度嘅。我屌啦！我屌啊！你做乜撚嘢嚟啊？你咁樣咁啊？佢話冇啊！咁樣咁樣咁啊！講大輪咁啊！咁我哋梗係你遇嗰個撲街，梗係唔戒口啊！之如 此類啦。係啦係啦，通常血糖通常 我都當佢食藥噶啦。咁啊唔好理啦。再食咁啊再食一個月翻嚟 啊， 又係唔撚得嘅，十一又升嘅。咁我不如咁啦，我同你轉藥啦。咁轉嗰啲靚啲嘅藥。咁轉完之後咧，又係冇改善喎。 係。 咁我唉咁、哎、搞法呢咁冇搞啊咁我转介返医院做啊佢停咗药先然之后返医院。佢医院返嚟话俾我听验出嚟系五度几正常。冇食药。啊我屌。咁我自己攞返嗰做嗰一架嘅记录啦嗰啲全部都高喎原来。 係。 但问题系你验出嚟你唔知嗰个系真定假㗎嘛。 啱啱个毒素你系唔知㗎。 你一个冇啦咁你一个系咁两个咁你睇返一架先知㗎咁嗰陣时已经太迟啦。 係。 咁我梗系第一时间通知罗氏公司揾佢嚟啦。 系 啊，佢老母化閪啊嚟到咧，佢后我唔喺度咧，佢嚟做完测试之后咧，佢就话：喂， 冇事， 你啲试纸过捻咗期。 边条试纸过期一样准嘅啫嘛。 佢嗰啲试纸过期咧，好捻狗閪啊！佢点写个樽上面系2007至08， 系 07年至08年，佢唔系，嗰08系八月。 屌你老味！ 我唔捻同佢拗，冇问题啊。但系事发嗰阵时系六月发生， 系 六月 咁即系未过期啦。嗰阵时 都未过期噶， 啱啊啱啊！ 你知唔知佢捻咗讲咩？ 讲咩咧？ 你哋可能摆放得唔系咁好咯。 屌你老味，摆室温之下就 OK 噶啦。 摆咁我话咁点为止摆放？系咪含到个口度啊？即系每日熄完冷气咧， 就含喺个口入边， 含喺口里面。等第二朝走翻出嚟，定话塞落个閪度？ 屎忽窿，屌你！ 塞落姑娘个屎忽窿度。 系等听朝屙出嚟，屌。 咁好啦，咁啊，佢话咁我唔同你拗， 系 佢话唔同我拗，走捻咗去。 系 咁我梗系好捻激气啦。咁喺呢个垄断嘅社会之下，我就第一时间通知呢一个美国嘅罗氏美国写 email 俾佢啦。 咁罗氏个复系咩咧？ 佢话俾我听嗰个 sales 所讲嘅一切咯。 唔系嘛？ 嗱，咁我 即系废话啦， 都会反驳翻佢嘅，即系嗰件事仲继续紧嘅。第二样嘢我通去卫生署，咁原来卫生署话翻俾我听咧，香港 系 冇一个法例咧去监管啲医疗仪器嘅。 唔系话 系冇噶，原来 喂，如果医疗仪器电捻死我咁点啊？ 呢、這个你阁下事啊，话俾你听。 咁 咧就冇监管嘅，咁咧你最好咧就系、是、如果你上到第日法庭嘅白纸黑字，又唔该你攞去化验所咯。 系 咁有化验， 唔系但系化验所佢要唔要攞到啲指定嘅化验所先？即系你 真系冇啊！香港任何一间化验所都系咁，都冇话指定噶啦。 哦，咁样嘅，因为我以前做就一定要去香港 lab 嘅，即系香港间指定嘅化验所。 我都话俾你听、啊，我哋有以前啲经验都系某啲化验所验出嚟都错嗰啲嘢。 哇，屌佢！ 咁你冇事又唔事可啦，有事咁你即系拗，到时又佢哋可能有啲办法拗得甩嘅，即系可以脱罪嘅。咁个问题系嗱，个病人咧就无啦啦就食咗你啲药， 系 佢梗系唔嗰条气唔信， 梗系唔信啦，屌 佢真系嘈鸠我啦。 啊， 我条气梗系唔信噶啦。 啱啊，咁你又嘈螺丝噶啦， 嘈鸠佢又话唔应。 啊， 咁系边个错啊？ 唔系我话俾大家听呢种咧就系垄断。嗱，垄断有分几种嘅，一种咧就叫非强迫性垄断，一种咧就叫做强迫性垄断。咁咧强迫性垄断同埋自然垄断分三种噶。嗱，阿牛医生遇到嗰种咧， 就好似强奸咁啊，有非自然同自愿喎。 梗系唔系啦，呢种咧就叫非强迫性垄断。非强迫性垄断咧，当中有啲咩特点嘅咧？第一就系、是、公司同公司已经达成咗啲嘅合约，佢喺一个产品上边，大家嘅开发用途同埋嗰个嘅即系嗰个嘅开发用途同埋嗰个嘅嗰个叫咩？即系 呢啲咁复杂 嗰、那个个即系嗰种用法系差唔多嘅。咁咧佢垄断咗，譬如血糖机个市场，你讲系得三间公司，佢都系得三间公司。话知你开放咗几其他市几其他人士都 好。最讽刺就系嗰个 sales 咧，佢够胆死同我讲喎。 系 我咧喺你嘅诊所都知有另外一部机，咁咧嗰樽试纸啊更加过咗好耐期噶啦。 系 我验出嚟冇嘢喎， 佢咁同我讲，咁我话啊，咁你同我讲咁咩意思啊？ 系啦，咁过期嗰张冇嘢，你嗰张有嘢。 系啊，咁即系够胆死同我讲呢样嘢。讲完之后，咁啊，唯一解释就系你嘅储存有问题啦。 唯一解释就系佢部机有问题啦。 佢话部机冇问题。 嗱，我想讲一样嘢。 唉，我都唔 逢系垄断，垄断咧就一定出现咗一个咩嘅服务态度咧？ 你部机。其实两样嘢都系佢嘅，唔系机有问题就系、是、 试 纸 有 问题， 唔系其实系部机有问题啊！ 我 觉得我 唔理啦，总之试第一样有问题啦。 系 咁啊，卫生署仲搞笑，听日有个医生会嚟揾我，你知唔知讲咩咧？ 讲咩咧？ 睇下你存放有冇问题。 屌你咯，俾你系咪啲室温存放咧？佢存放喺边度？ 第一样嘢我话俾你听，你咁样走嚟同我讲，就算我啊系存放有问题，我都摆喺度存放冇问题啦。 啱啊！ 第二样嘢你嚟有咩目的咧？有咩用处？ 唔系佢咪 settle down 你而家嘅情绪咯？ 我的情绪不嬲都冇乜嘢嘅， 唔系我惊你打柒啊罗氏公司高层啫，屌 打柒佢！我话俾你听啊，自从呢件事发生之后咧，我揾过嗰个 sales 嘅老细， 系 冇回复噶， 冇噶冇噶，正常噶， 唔会理你噶，所以你连边个你想打柒佢都冇用 啊，因为咧垄断咧通常会出现一个情况，垄断嘅服务者咧往往咧就系质素劲差，而且又毫无效率嘅提供嘅服务。嗱呢个垄断嘅习惯， 耐唔中一样嘢可以整死你啦，已经即系耐唔中一下嘅质素唔平均。 唔系你而家嗰啲咪质素差咯，屌！ 一系大问题，其他嗰啲佢又衰冇嘢啊！我最激气就话俾你听，我同我老板讲，你知唔知老板讲咩？ 讲咩咧？ 我哋其他啲冇问题喎、 啊，唔系话，唔系其他嗰啲冇做过嘛。 我屌佢个老母啊！ 其他嗰啲冇做过，所以冇问题嘛。 一句同佢讲话，我以后唔好再同你做呢啲咁嘅嘢。我话咁你冇意思嘅。佢话系冇问题咁。 唔系冇问题，冇问题嘅原因就系因为佢冇做过，所以冇问题啦。 大家都知道啊，做我哋做医生都冇乜保障。话俾你听，有咩事自己咩噶咋？你唔好以为个老板，老板虽然医生啊，佢坐喺你都戇鳩啊，真系。 唔系，佢第一届坐你都戇鳩啦，因为屌你唔关佢事嘛。第二样嘢就系、是。在这个垄断的市场里面，我记得刚才那样东西是什么，就是那个规格的管制，它规格的管制令到它的 spec 是你没有办法去插只手入去的，就算我开了市场也好。我举一个例子，当这个电力、水力和电信供应， 电力是一个绝对是一个好例子， 是垄断市场来的，因为它就算开放了市场也没 有，前一段大陆公司来又不见它， 是啊，因为它要合乎唔到个 spec 啊，佢个 spec 系特登 set 到你唔可以入个市场里边噶。呢种咧就叫做 油站又系啦， 油站系啊，石油系啊， 系 啊，石油系啦，石油一种自然垄断嚟。 煤气啦， 煤气亦都系啦，系啊。但我想讲一样嘢就系，逢系公营事业啦，即系一啲咩公营事业，我哋必要用嘅水电呢个能源。 水啊，政府管噶喎。 水啊，永远都系政府管噶，因为呢 点解唔俾？ 我话俾你听。人类只要脱水七日，香港停水七日，我谂死好捻多人噶。 水系重要过电嘅， 水系重要过电啦。电你可以买部发电机翻嚟攞柴油自己开啊，水又唔得啊嘛。哦、因为水嘅管制咧系政府钳制人民嘅一个手段嚟噶。 哦、 即系佢如果想你， 我想开间水公司得唔得？攞啲胶管驳下人哋。 我话俾你听啊， 流动咩？ 香港啊，你卖饮嘅饮落口嘅饮品啊，你唔好话食水啊，就算你卖果汁、卖凉茶，那个 spec 都好紧要啊。佢得闲就会执你去抽查，只要佢啲 spec set 得高一啲咋，你乜撚嘢都唔使过，就谂住坐花厅都得噶。 呢、這个都啱嘅，因为最近咧，我就屋企附近铺水管啊，呢个水管咧，佢就话原来铺完之后佢哋会攞水板嘅。 系啊系啊系啊， 水板都好紧要嘅。 佢系要攞 spec 噶。咁咧，我举一个例子俾大家听。喺1920年，美国咧实施禁酒令嘅时候咧，有一个芝加哥嘅走私犯，嗰、那个走私犯咧就叫艾尔。卡彭， 你边度抽出揾得出嚟嘅呢啲咁嘅资料？ 当年学联比艾卡彭， 你成日 艾卡彭咧，佢 本书嘅写 唔系艾卡彭，艾卡彭点解会成功咧？就系、是、因为美国咧实施禁酒令嘅时候，佢成为咧美国一大嘅走私入口商啦。因为你禁咗酒，你系唔俾人饮酒啫，但系你禁唔到酒嘅市场啊嘛。 咁我酒水咪得咯， 走 私水啊， 走私水都得。但系你除非香港突然间禁水咧，禁水你咪可以，即系因为你禁咗市场啫。你禁咗卖酒， 煤气啦、电啦，呢啲就系、是、水唔系啊，煤气啦， 系 电啊、电油嗰啲咯， 系 垄断。 同埋一样嘢，我想 医疗用品咧，其实都 医疗用品直头一个垄断嚟啊！我想讲一样嘢，牛医生，当年英国政府统治香港嘅时候，我哋喺殖民地嘅时期系受到一个非常之唔公平嘅垄断。我想问一下你，当年受医学训练嘅时候，我当年读护士嘅时候咧，就发现一样嘢，所有嘅医疗价差啊，无论平贵，全部 make in England 嘅。 你冇办法噶， 因为全部都系被呢个政府垄断咗 噶。我哋好似买唔到啲质素好嘅中国用品咯，好坦白讲。 系啊系，当年系买唔到噶，系啊系。 公司买嗰啲唔得噶。 当年买唔到，同埋有一样嘢衰啊，医院系唔俾你用噶。 而家可能好啲， 而家好啲好啲，因为我而家咧见到啲德国。 我坦白讲，你听筒你买大陆都系死捻紧。 唔系德国嘢都好啊，以前冇德国嘢噶嘛、 啊。德国都好啲嘅。 啊，而家嗱，我哋以前咪有个嗰啲验咩耳啊？ 有啲仪器系喺啲第三世界嘅。 咩噶？ 啲骨咯。啲人骨咯， 人骨嗰啲印度运嚟啊！屌个老， 而家唔俾啊！我读嗰阵时都唔俾入口啊！嗰阵时我嘅师兄系可以每人买一套嘅， 系咩？ 但系之后就冇啦。 咁用胶咯？ 唔系啊，冇啊！你咪有几套喺度借翻嚟俾大家玩完，咪算俾翻人咯。 唔系要背噶嘛？嗰阵时 背咪睇书咯。 哦，不过我觉得真骨同人即系胶骨冇乜分别啦，因为嗰阵时都即系你。真骨仲 胶骨要做到真人系好贵嘅成本，所以佢宁愿揾真人。 系啊，唔系惊跌鸠烂啊！嗰阵时冇事俾你摸，但 系 惊跌鸠烂啊嘛。 系因为好难做啊，好难做到真，所以佢哋系做嗰啲仲贵过真人。 哦，咁样噶。 啲模型系特别贵嘅，所以佢哋通常真系最抵啊！啲 系 冇人认。 嗰阵时护士学有一套，不过我哋都唔摸，因为话跌烂要赔。又惊跌落地，系啊，真系惊跌落地，大佬，屌你跌捻咗条骨落地，跌捻咗条飞毛落地，断捻咗点啊？ 你烂咗个头盖，你咪走去庙街买，庙街咪有啲有个头嗰啲， 有天灵盖啊嘛，屌你， 天灵盖嗰啲好靓噶， 屌你老味！咁当年咧，呢个英国政府用即系统治香港嘅时候咧，我哋医疗架撑有一只医疗架撑，大家都识噶啦 ，General Electric。我话俾你听，当年嗰 X 光机啊，当年嗰啲乜撚嘢磁共振，全部都 General Electric。我话俾你听 ，General Electric 而家好啲啦，而家都有西门子啊嗰啲噶啦。 有啊，有德国嘢，德国嘢靓啲。 我 话 俾大家又讲，大家听即系讲紧我哋医疗嘅仪器咧，其实或药物咁啦，其实咧而家世界上面佢已经系得几间，大家谂得出都 up 啊。罗氏啦， 系 呢一个MSD 啦，麦沙东厂啦， 系。 同埋有呢一個咧 ，Novartis 啦， 係 Pfizer 啦、輝瑞啦，同埋格蘭素啦，其實呢幾大間已經係壟斷曬全世界。 我想問下佢哋個壟斷方式係用咩嚟壟斷嘅咧？ 第一樣嘢，佢哋有自己研發啦，即係自己嘅研發個部門咧， 係 好似我哋嘅華捷汽車咁樣。 屌 屌你有 呢種叫自然壟斷？ 佢咧就係有錢啊，同埋請一啲人，即係有人就做 research 做發明啲新嘅藥咯。 係但係佢條方會唔會係公開嘅咧？ 佢公开但住咗拆噶嘛？ 屌，等于当年呢、這个 定系一样嘢好简单啊！头发药嗰只叫 Propecia 啊，嗰只保康师，佢嗰个嘅 copyright 已经好多年噶啦，佢可以再 extend 噶。佢 extend 点 解？佢公开咗之后你唔 佢有个 limit 嘅喺度噶，通常唔知几多年嘅就要公开俾人抄，但系咧佢就永远继续 extend 又 extend 咯。 咁卵狗閪嘅咩？ 因为等你好好卖，因为读一读嘅独特配方，所以好多人都想抄只脚买，抄唔到。有啲人都会做完之后咧就私下买，好似卖私有咁咯。另外即系仲要讲翻就系罗氏啊，净系想当年咧沙士嘅特敏福啊，咁呢个做到扑街啦， 系 多到啲订单做唔晒，佢啊真系睬你都戇鸠啊， 系。但我想问下，其实特敏福系咪真系有用嘅 ？Tamiflu， 你唔好理，但系好捻多人好捻惊死。 唔系，我觉得食咗可能仲冇用喎。 系啊，其实冇乜用嘅，不过问题 唔系你当年咪俾过一支我嘅 Tamiflu 啊饮嘅咧。 我嗰支俾你失閪嘅， 唔系嗰支有用，嗰支德国佬嘅嗰支。 你饮噶系嘛？ 嗰支饮嘅，嗰支有用啲。 我俾你失光嘅。 屌你唔系嘛？唔系。嗱，阿牛医生头先讲开嗰种咧，就叫自然垄断。咁喺呢个世界， 自然垄断啊！我够想自然垄断啦，又唔见有机会俾我自然垄断。 唔系你冇钱啊嘛，有钱就垄断市场啊，大佬。咁咧，我想同大家讲， 砵兰街啲鸡斗系咪可以垄断嘅？ 砵兰街嗰啲鸡斗咧，就叫做呢、這个即系强迫性垄断，因为佢又用暴力噶。嗱，我哋有分暴力 金钻咧， 金钻有使用暴力噶。你试下个开间鸡斗俾人打 under black jack 咁，试 下鸡斗之中再开鸡斗得唔得？ 你入到去判俾人屌啦，你入到去判俾第二个屌嗱。阿牛医生噶九回事，我今次唔屌，我收你六嚿，你屌咁样。 哇，咁啊真系复杂啊呢一个商业 决 定。咁啊想讲翻呢一单嘢咯，真系好捻激气。即系有咩事起嚟？即系香港其实冇乜门路啊！俾你 唔系我想问下咧，你见到呢种垄断嘅手法，同埋呢个垄断嗰个态度啊，你觉得佢哋即系唔开放呢个市场啊？会唔会系对？ 唔系啊，佢根本系佢哋嗰个造成嘅文化系咁，系唔需要理鸠你哋噶。我系咁啊咁噶，我数有事喺度，我坐你都閪冧。 即系佢垄断到咁嘅。 系啊，你咪唔好理咯。基本上我哋嘅嘢安全性去到九啊九点几啊，系 佢讲啊嘛。 你唔好彩系九个几个零点几 percent 啫嘛，你咪扑街咯。 我觉得系佢讲嘅啫， 佢讲嘅咋？点解啲数据梗系做出嚟啦？ 啱啊啱啊！ 我自己永远唱好自己噶，系咪先？ 哇！你用捻咗就扑街嘅真。哦，我想问下牛医生，你有冇用过第二啲 Johnson & Johnson 嗰啲咧？ 我有 Johnson & Johnson 噶， 但系 Johnson & Johnson 会唔会 好？我用咁多年都冇乜嘢嘅，好啲啦。我觉得佢好过佢哋嘅，好过罗氏啲嘢咧，好捻閪嘅。 唔系，我觉得因为佢垄断，所以令到佢咁样样，服务态度奇差咯。 唔系，佢服务态度系带个仪器咧。我其实对罗氏啲系有啲保留嘅。Bayer 我都用过，但系唔会话咁嘅。即系总之今次就系上得山多，终于苦啦。 唔关事，系因为垄断市场令到我哋 只大白虎啊！ 白虎我掉十只啊！屌， 十只都唔够佢一只啊！ 好，今日我哋讲嘅时间又系咁多先啦，拜拜。Bye bye